是被朝阳人民警察秒成渣，这是昨天微信朋友圈里面最火爆的微信之一，说三里屯又出事了，多名斯巴达勇士排队出现在闹市街头，他们上身赤裸，身穿短裤，佩戴着披风，装扮为斯巴达勇士。这不是穿越，而是一家沙拉店利用外籍男模特做的宣传活动。由于给街面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最终民警采取措施将个别外籍人士控制。那么稍后我们将解读这种商业活动是法律允许的吗？今天节目还要关注比较热的话题，就是高速路收费。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呢，政府收费公路中的高速公路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限，是以实际偿还期为准确定收费期限，债务偿还后将实行养护管理收费。那这是否意味着高速公路会长期收费呢？高速路是否成了永久提款机呢？高速路延长收费期合法性在哪里？谁来监督高速的收费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昨天早上很多人一起来就看到了这样一条微信，说300斯巴达半裸勇士被朝阳警察秒成渣。数十位身穿斯巴达服装的外籍猛男的图片在网络走红，他们上身赤裸，身穿短裤，佩戴着披风，装扮为斯巴达勇士的模样。朋友圈当中大家纷纷的奔走相告，说快去看斯巴达300勇士，迎面齐刷刷的走来几百个半裸斯巴达肌肉男，瞧这阵势真拉风。事情发生在前天的中午，这些勇士出现在了国贸地铁站、三里屯过街天桥和西大望路等地。这不是穿越，而是一家沙拉店推出的宣传活动。这勇士们手中呢都拿着一款罐装的商品，他们在当街聚集，吸引了众多路人的围观和拍照，场面一度是十分的火爆。目击者说，随着围观者越来越多，给街面秩序带来不良影响，于是民警随后出现了，对参与活动的外籍人士进行劝阻，但其中一些人不肯听从，最终民警采取措施将个别外籍人士控制。昨天上午呢，这家推广沙拉的企业也发表了一份情况声明，说斯巴达活动是企业周年庆的系列活动之一，那当天晚上公司已经和警方进行了沟通，消除了误会，今后呢会严格按照民警的提示确保正常秩序。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昨天上午也对此事做出了通报。北京警方说，当天中午12点接到群众举报，三里屯附近有几十名外籍男子身穿短裤引起路人围观，警方初步了解这数十名外籍男子扮斯巴达勇士出现在北京街头是在做商业促销活动，由于对周边秩序造成了影响，警方依法予以制止并对部分人员进行控制，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其实在街头出现一群肌肉男装扮成斯巴达勇士并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在英国伦敦也出现了和这次北京街头几乎同样装扮的一群斯巴达勇士，那他们是为影片300勇士帝国崛起所宣传的。那么昨天新华社也发表了评论，说扮演斯巴达勇士三俗广告无助产品的销售。评论说，从半裸的勇士到几乎全裸的车模，到有暗示意味的广告，这些广告宣传手段对消费者能起作用吗？美国心理学家经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发现，答案是不。所谓性感和暴力的广告宣传只会让消费者分心，根本不记得广告推广的到底是什么，注意力被暴力和性吸引，是以牺牲对周边事物的注意力为代价的。那么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按照我国的法律，这样的商业活动是被允许的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魏振胜。你好，魏律师。 你好，丹青。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样的行为后来是被警方控制了一些人员，那么他涉嫌违法呢？为什么警方要介入呢？ 他这个警方啊，肯定要介入，因为人太多了。我们说像这种非常大的规模的人数又众多，它会带来很多这种安全隐患。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车站呀、码头啊、公众场所，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聚集了很多人，会不会踩踏呀？会不会挤压呀？会不会发生其他的一些老弱病残的呀？你看这种，它是 后患。 对呀，它危害着这个社会的一定的安全和秩序。 所以说我们国家专门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以后，实际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这是违法的一种行为。 嗯， 如果要严重嘛，罚款呀、拘留都有可能。 嗯嗯， 所以这种商家如果说你要是请了这么一帮人对你的这种产品去营销宣传，那这被请的人是你的雇来的，对不对？你是雇主。如果这帮人如果真产生了，包括他们自身受到伤害了，或者说侵害了其他人的这个权利，要赔偿的时候，你的商家就得赔偿。 嗯，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强调一个，身体虽然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你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你可以暴露，你在洗浴的时候你会在你们家里面可以。如果你在公众场合，你要是暴露你的身体，或者说裸露你的身体，这是法律也是明文规定的，要遭到行政处罚的，罚款、拘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商家真是想出这么一个方法，你还考虑到合法和安全，主要考虑到法律允不允许呀、能不能够受到这个相关人的这个认同。那刚才你说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所有人的眼球只是看这个人，像看成演出一样。到底是谁举办的，是做什么， 大家会忽视的， 对，反正就忽视掉了。 其实像您这么一讲的话，一个商家举办弄一个几十个人上街，然后弄得非常的标新立异的这种，让吸引很多人注意，这其实有很多后患的，想起来挺后怕的一件事情。 严格说啊，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类似于像集会啊什么这样的，这是要报批的，你这么多人他会形成安全隐患的。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都要派相关的力量，还有相关的这个部门都要进行这个协调啊，不能出事。包括说大型的演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们人众多的，有些都是需要有方方面面的警力来配合的。如果你这样单纯的，你就是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多人，这么标新立异，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其实不光您说过的模特他出现一些意外，比如说因为人多呀他可能受伤，那如果说围观的百姓因为人特别多嘛，可能也会有一些因为这个活动而导致了一些推搡啊、踩踏呀、拥挤而受伤，那么这个商家也会负责任吗？ 那也看情况了。如果说商家主导的，并且是他这里面起到主要的作用，那肯定他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说这种赔偿之间，比如说我们这个路面断了，一检查是这个路的质量本身不合格，那可能路是承担主要责任，他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就看他们具体造成损害赔偿以后啊，过错大小 因果， 谁多谁少。 其实说起来这个活动还是刚才我说过那句话，其实人这么多的话，就可能有很多隐患和后怕的地方。 对， 所以那您对这个商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哈、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吗？ 我的建议，这个商家呀，抓好自己的产品，宣传是必要的，但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安全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如果说你失去了安全，甚至是违法的一种方法去做，那最后你一定会适得其反。因为人们都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倾向，如果你是用这种标新立异，用这种甚至是违法的手段，那肯定是不可取的。甚至有可能不但宣传不了你的商品，所以最后还吃官司，有可能被罚款，有可能被拘留，甚至有可能到法院打官司，别人告你赔偿，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商家在营销的时候要考虑一点法律后果。 其实如果说你有几个人，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有几个人可能骑着车穿统一着装，在小范围内骑车宣传一下，可能问题不大。你这么多人，而且是在人员众多的这个聚集地方，车站啊， 对呀、没错， 这想起来的哈，真的，如果不光模特出事，如果真的因为拥挤发生了老百姓和模特之间的一些冲突， 对， 踩踏，那这个责任真的你可能就很难逃脱了。 那肯定的。 嗯， 你看他到国贸这个地铁站，你想这么繁华的这个地段，确实是。 所以说，这商家们还是要有一个，第一有法律意识，第二有安全意识，这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最近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政府收费公路当中的高速公路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限，是以实际的偿还期为准来确定收费期限，债务偿清之后将实行养护管理收费。那这是否意味着高速公路会长期收费呢？那这个意见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8月20号。那为什么要做出上述调整？高速公路是否会成为永久的提款机？是否存在着重复收费问题？又该怎么样来满足公众对收费公路提速降费透明的一个期待呢？那高速公路为什么准备长期收费？说目前是总体亏损的。那意见稿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对收费期限做了调整。根据意见稿，政府收费公路当中的高速公路实行统借统还，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限，而是以实际的偿还期为准来确定收费期限。特许经营高速公路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公路可以约定超过30年，偿还期和经营期结束之后实行养护管理收费。那这一标准和现行的规定比有很大的变化。按照现行条例，政府还贷公路最长收费期限不得超过15年，那中西部省市是20年，经营性公路最长收费期限不得超过25年，中西部城市是30年，而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必须停止收费。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主要是基于债务风险和金融安全的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对中新网记者表示，随着高速公路建设成本的不断攀升，在原来规定的固定期限里面已经无法按时偿还贷款，高速公路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如今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限，增强了灵活性，也有利于降低政府性债务风险。根据交通运输部6月30号发布的2014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当中呢，说2014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是1500多亿，这一数字比2013年翻了2.4倍。那么高速公路是否将成为永久提款机呢？这长期的收费合理性也引发了争议。面对高速公路收费期限调整的消息，网友们也是反应不一。有人认为呢，长期收费有合理性，可以有效分流车辆，而不收费的话就会造成拥堵和慢速公路。而有人则认为呢，长期收费没完没了，高速公路将变成永久提款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对中新网记者说，这是一种错觉，高速公路是不会成为永久提款机。现在大部分高速公路处在巨额亏损，连债都还不了，更不用说是提款了。那赵坚表示，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负债也自然比较大。而为了满足公路的建设、养护、管理和债务偿还的资金需求，按照用路者付费原则，政府偿还的高速公路将可能是长期收费。那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王泰指出，通过充分调查研究论证之后认为，高速公路按照用路者付费的原则实行长期收费是合理的。那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否存在重复收费。燃油税并不是全都用于公路了。那不少人认为呢，买车的时候已经交了车辆购置税，加油的时候交了燃油税，为什么用路的时候还要再交通行费呢？这是不是重复收费？国家行政院的教授王伟认为，中国的公路税收主要是两种，一是车购税，主要用于公路建设，第二是成品油消费税，主要是用于用于这个普通的公路养护。由税务部门来征收的成品油消费税呢，并不是全部都用于普通公路养护的。这个税收当中很大一部分呢是分给了航道养护、运输管理、环境保护和新能源发展，甚至还要分给农民的农业机械柴油和渔民渔船柴油的补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费公路自身的养护管理、债务偿还，包括社会资本投资的回收等等，这样一些钱就需要通过车辆通行费来予以保证。三者的支出范围和用途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没有一个重复收费的问题。那么 诸多期待如何来满足提速降费和透明。在信息公开方面，这次的意见稿专门增设了收费公路信息公开这个新的章节。那按照规定，收费公路经营者管理者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年度通行费、年度还本付息、养护运营管理和税费等等费用的支出消息信息。同时规定，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收费公路的审计和监督，对虚报瞒报通行费收支和债务状况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那么专家也表示说，收费公路的账目要清楚，钱用到哪儿去了必须公开透明，这样才能够保障公众对收费公路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那么就此话题，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听众，来听一下录音。 因为我觉得收费是一种形式，而真正与我们相关的是它收费多少，所以如果说它永久收费的话，但是它始终保持一个低的收费标准，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 最近交通部颁布的这个条例应该是给请高速公路成为提款机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觉得高速公路的养护也确实是需要一笔费用，如果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收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对现在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变成永久取款机这个事儿我没有概念，因为我觉得高速公路一直在收费，从未停止过。当然我也看见了一下最近的新闻，我觉得还是这个收费你要变化吧，你不能永远，比如说哈尔滨的机场高速原来一共3公里的路去收20块钱，回来收20块钱，收了将近10年，一共3公里的路他怎么能收这么多钱来呢？ 担心不应该交永久的费用，想想当初为什么不交费，鼓励大家常回家看看，不交费了鼓励了在外打工的人开车回家，这就是为什么越不交费收费站越多。 针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应当是根据高速公路使用的年限而逐渐的降低，因为可能在高速公路初建期间需要花费的费用比较多，但是随着它使用年限越来越多，那么它的成本、它的维护的费用就少，那么这样子就应该减少它的收费标准。其次呢，就是建议国家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把每年高速公路收费的数额以及投入高速公路的财政支出进行公开透明化，然后这样让我们可以了解每年的收费与维护高速公路实际需要的费用是成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是支出大于收入还是收入大于支出。我的建议就是高速公路的收费的费用可以和支出维持一个平衡的水平。 收费管理我觉得应该由第三方托管确定，听证会或者是一些由市民参与。 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要算出这个维护这个公路的总费用是多少，然后再算出每辆车走的那个公里数对这个高速公路的消耗或者损伤有多少，然后再折算出它本次旅程需要承担多少费用。在收费站的那个地方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速测算的一个系统，只要一刷卡就可以算出多少钱的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透明吧，尽量透明化之后，这个你收费不收费公民都会信服啊。我觉得这个钱是要变化的，比如说你修路前些年吧，你要收费成本，好，你多收一点，到后来的时候你就收基本的管理费就够。 我的建议呢，就是比如说放假呀，有3天不是都不收费，比如说我是北京的，第一天可以出京免费不收费，然后中间那一天就第二天可以照常收费，第三天可以说是进京的不收费。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公路收费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魏振胜。你好，魏律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些条文比如说以前只收15年，现在延长了，那这是不是有个违约违背契约精神呢？那每个行业都有亏损的时候，为什么高速公路就一定要赚钱呢？ 像这样啊，不能说高速公路一定要赚钱，因为现在这个修改的这个意见稿，实际上比以前的规定更加合理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前的规定是死的，比如说15年，或者说最长20年，这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数，这个时间。如果说那你家就有个问题了，你这条路如果修的成本，比如说修了是50公里，你也要收15年。那我修更长的，比如说1000公里， 你成本更高的， 我成本更高了，那15年可能还收不回来。那以前这个就是完全考虑到就按时间来进行收费，我觉得这个 提前还完了，有的可能。 对，所以 说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那么这一次改的呢，他就是把这个改得更合理了。怎么合理啊？你借了多少钱修这条路，你要把它偿还清楚就完了。所以这个呢它是非常合理的，就不会存在说那种固定期限，它是按照你实际修这条路需要多少钱还完就完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期限不确定了，并不等于它是永久的。这个时间不确定呢，也不是说它就不确定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没有钱这个一次性付款，我按揭贷款买房，那你为什么知道你每个月你要还多少钱呀？有本账，对不对？很清楚。借了期限是多少，每个月要还多少，还剩下多少钱我没有还给银行，这都很清楚。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期限不确定以后就变成永久的了，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这个钱收进来以后要监管，一定要拿去还以前的借款，还了多少，和你的开支是多少，这些要把它公平、公开、透明、公正，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这种按照实际借款，实际的由政府统一来收，最后由政府统一来还，我觉得这个是从这次调整的指导思想看，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种，不再出现那种有可能多了有可能少了，这种也不会存在说我们市民所担心的这种就永久的吃下去，那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意见稿里面同时还强调了什么公开透明，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高速公路借到多少钱要公开，是吧？然后你收上来多少钱要公开，还有多少钱没有偿还也要公开，哪些是合理的开支要公开，那么这些东西都通过这个相关的官方政府的网站是可以查询的，所以这一次就加大了这个监管，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开和透明的，但这个调整呢，它只是指的是政府举债来修路这种情况，其他的情况呢还是没有调整，主要是在高速公路这个修路上进行调整，其他的一般公路上的和以前的规定的还是一样的，所以说一概就是说这个期限就没有了，所以就变成永久收费了，这恐怕还从这次意见稿的本身来说恐怕还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以前有些公路说是只写了几个字，就是说偿还贷款收费，但是好像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这规定出来以后如果执行有得力的话，那么将来有的公路可能还完15年还完，或者10年就还完了， 有可能，对， 可能这个只是收一个维护的费用。 对，对。 那现在有很多报道也出来说，高速公路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说预算支出超支出啊，收费人员超编啊，还有私设小金库啊，包括这个收费也超过了这个建设成本等等一些负面的问题。那么谁来监督这个高速的收费和管理使用？ 就是这样啊，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人，如果说你生病了，你去医院看大夫说要经过这种治疗方法，但治疗方法很痛苦，可能会遇到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你不能说就不去治了，你还得治疗，有副作用那也得治疗，要保住命啊。 那我们现在这种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说资金进来以后怎么监管，要加强监管的问题，监管好了，公开透明了，那这种方式是对老百姓最有利的，不再是像以前那种就固定一个时间。那么监管肯定是过去政府的运输管理部门肯定是要监管的，甚至我们涉及到收费，它不是价格吗？这个价格是不是说你随便想收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价格是个定价，是政府定价的，所以说我们的价格部门是吧，好不好，审计部门这些都要共同来监管。我想呢，这个规定出来以后肯定它还有更细的怎么样公开，怎么样透明，怎么样监管，有哪些部门去监管，应该以后都会有的，但这个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听到很多听众也谈到了，其实人们对收费并没有意见，但是我们希望交的合理，合情合理，我们会心甘情愿地交这个钱。 对对对， 只要你透明，让我们知道我们交在什么地方了都可以。那这个高速的延长收费期限它合法性在哪儿呢？ 是这样，实际上这次啊，可能还不一定是延长，在我个人看来，按照这个条文的规定，也有可能是缩短了， 相对的延长， 也有可能是缩短了，因为说你修这条路，一算下来以后，可能你五年你 就 还完了，那可能还是缩短了，也有可能被延长，那就看你实际投入的是多少，所以这次呢，它这个调整。肯定是更加符合这个高速公路科学有序的发展这么一个原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从法律的规定上它也是可行，也应该是这么去调。 那它根基应该是财务透明，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错，关键就是财务透明。我这个老百姓我交了这个过路费，那我用在哪了，那你应该透明，透明完了以后其实越不透明长作业桌反而就越不好办。你透明了以后，别人交的心甘情愿，觉得应该，因为有一个原则，你不能这个路它不可能自然就产生了，它是需要投入资金的。那么投入资金，你谁使用谁受益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说我们开车的人支付一定的合理的这个通行的费用，支付一定的这个为了公路的养护的费用，这是合情合理的，这不仅是中国啊，这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您有什么样的担忧吗？现在 担忧肯定还是有的。我觉得你看，像现在他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特许经营公路权的，在这个讨论稿里面有个特许经营，就是公路修好了以后可以把这个经营权转给有关的公司去经营管理。那么这个经营管理呢，它规定的是一般是不超过30年，规模大的投资多的可以超过30年。那30年是多少啊？这里面会不会以后有暗箱的操作啊？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啊？等于说你说的回报周期长的高速公路经批准可以超过30年，超过30年，但是你没有一个底线，以前的还好有一个底线，就最长是多长时间，不管什么样都给你叫停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特许经营的这种公路可以跨越超过30年，这里面人为的因素，那可能就是值得我们去担忧了。当然我们深信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相关的这个部门联手肯定会制定一套科学合理，不可能让某一个人能左右着这个年限， 对对对， 肯定是有套机制。但这个呢，毕竟还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毕竟开了一口，如果说在监管上在相关的制度上不完善不透明，可能会存在一个担忧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公众担忧说，是现在规定的很明确了，但是别有糊涂账出来，这账本身就糊涂的， 说来说去 麻烦了。 对，说来说去还是监管两个字。谁来监管？我们监管的部门要到位，监管的制度要到位，所以要靠制度。如果说这个制度本身该怎么调，那么这次你调完了，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审批权，谁来负责审批？审批是哪些部门审批，还是某一个部门就可以审批？审批过程当中是某一个人就能做主，还是一个集体有一套机制？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所以说本来一算的话，40年够了，肯定够了。 但是审批下来变成了45年、 嗯、 多了5年，那多五年什么概念，那多多少啊，所以一条高速公路每天那个车流量这么大、 嗯、 别说多五年，多一年那个收入就非常可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个监管的问题、 嗯、糊涂账千万不能有， 对对， 嗯嗯， 哎，一定要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我交了这份钱用到哪了， 对对对， 纳税人的钱， 嗯、那么这高速公路这个所谓的延长收费哈，还需要哪些配套的一个跟进呢？